欢迎收睇星期日晚的客似云来。今晚的客似云来呢，就除了有我鬼故王之外呢，咁啊隔篱呢坐咗位靓仔啦。咁呢位靓仔咁大家都对佢好熟悉㗎啦。啊，我哋今晚嘅主角啊，李日朗阿当。 你好你好你好鬼故王。哇，大家好。 阿当呢真係好开心啊，请到上嚟呢，但亦都好唔开心啊，知点解。 点解 开心呢？就係你肯借啊上嚟我哋度分享一下啲灵异经历啦。就係、是、另外唔开心就係大家知道呢，阿当係 sell 乜嘢㗎啦。sell 靓仔， sell 演技， sell 歌， sell 声音， sell 歌喉。啊，呢啲嘢我全部都冇啊，大佬。我拍咗落去你度呢，大佬我真係我即係唔好意思出街。我想戴个面具先出街。 唔係咁讲，我哋嘅范畴唔一样㗎嘛。你係即係灵异方面嘅专家嚟㗎嘛，你都係。 唔好咁讲，专家就称唔上嘅，即係叫做有啲研究咁样。 好叻㗎，喺我心里面你已经係真係专家级嘅，真嘅。 多谢多谢多谢。唉，我怕你中坏我。咁啊，今日好开心啦，请到阿当上嚟啦。咁今日呢就除咗有呢个鬼故王啦，有阿当啦，咁阿花先生就唔少得嘅。咁阿花先生今日大家睇到有一个新造型啊，咁咧新造型咧就由阿当去设计嘅，一嚟到咧觉得阿花先生咧就咁样坐喺度咧，好似即系太过死板啊，咁样啊，你点解会有一个咁样嘅造型俾佢咧？ 呢、這个咪就系嗰啲惊嘅反应咯，即系我哋惊嘅时候都咁样。 系啊系啊， 其实佢而家就系揞面，佢好惊啊， 好惊啊， 系 啊，系咪因为头先我哋开麦前我哋倾紧我哋今晚嘅节目内容咧？佢聽到所以佢驚咧， 應該係， 應該係， 可能係我諗。 連阿花先生都要驚嘅，呢平時花先生好淡定，坐動帶埋耳筒噶，佢帶埋耳筒嚟聽噶。 嚇，帶耳筒添啊？ 係啊，咁啊，今日咧佢要嚇到咁樣唔夠膽聽啊，坐埋咧，佢而家好襯我哋嘅背景嘅，我哋嘅背景咧個雲字嗰度咧幾襯啊。咁啊，哇，今晚嘅氣氛應該一定啊好恐怖啦。今晚帶咗好多嘢俾我哋去分享啊嘛， 帶咗少少自己嘅親身經歷啦，亦都帶咗少少係聽翻嚟嘅恐怖啲嘅傳說。 咁啊，今晚我提咧，我哋個題目咧就叫做咧啊李日朗靈異奇聞啊，靈異奇談啊，李日朗嘅靈異奇談。咁樣啊，即時就講你一啲經歷同埋你聽翻嚟嘅嘢啦，本身兩樣嘢啦。好啦，咁啊一嚟到最靈異一樣嘢咧，原來你第一件事最靈異嘅就係你撞到一個舊朋友喎。 撞到一個舊朋友咩？ 你自己唔記得咗啊？ 唔記得啦。 阿 Tommy 啊。 哦。 Tommy 改咗名。 呢、這個你知唔知阿花先生其實喺我細個，因為我讀生物嘅 biology。跟住咧，其實喺我哋個 lab 裏面咧，就有一個一模一樣同阿花先生可能係兄弟嚟嘅。咁我哋嗰陣時同學仔都幫佢改咗個名叫 Tommy。係。咁 Tommy 就好似我哋上堂嘅吉祥物咁樣。咁今日就叫遇翻舊朋友咯。 係啦，呢個竟然喺呢個靈異節目裏邊遇到一位舊朋友 Tommy 啦。 係。 咁佢亦都覺得阿花先生嘅名咧就太過 QK 啦，佢以後叫做花仔啊。花仔都幾好，我覺得花仔嘅名唔錯。 花仔恐怖，諗下花仔已經變咗排骨。 是啊、但我想问一个问题，法医官不能够凭一盘骨验到那盘骨生前究竟是不是花仔的，你知不知道？ 哦，真的不知道。所以就说你是专业的，有很多东西突然之间会很 多知识可以知道。 不是，那得盘骨我怎样验到他生前是不是花仔的？验不到的嘛，啱不啱？他又盘，虽然说成日啲人说尸体是不会讲大话，是不是？但如果这样他尸体不会讲大话，他根本讲不到给你听他是不是一个花仔咯。我现在断估他是一个花仔。阿当说他是花仔，我们就当他是花仔啦。 花仔啦。 是的。那阿当近排忙些什么？ 啱啱做完，哎呀，花仔突然间跌咗落地啊！ 花仔跌咗落地啊！ 我救翻花仔， 你救一救佢先，系啦，使唔使做人工呼吸睇下？ 哇！ 佢系咪话俾你听我唔系花仔咧？ 好恐怖啊！佢仲要抗议啊！哇！仲喺度做倒立添啊！ 系咯，佢话俾你听我唔系叫花仔啊，系啊！ 哇！呢件事都几惊噶喎，佢突然间听下自己咁样冧咗落嚟。 唔系，头先我真系冇嘢推到佢噶。 系。你系咪有咩想讲啊，花仔？ 系啦，有咩想讲唔紧要啊。 哇，仲有条头发添。 系啦，仲甩剩一条头发，好好阴功，好可怜。系啊， 咁你系咪唔中意个 pose 啊？你唔中意你咪讲咯。啊，唔系讲咗噶啦，当你摆翻我。 系啦，算啦，就咁样算啦。我哋唔好摆同佢摆 pose， 佢可能真系觉得头先嗰个 pose 咧攰个头啊，太辛苦啊。佢求其坐多就算啦。啊， 坐到啦， 坐到啊，得啦。OK， 我哋继续翻我哋啊。近排忙乜嘢啊？ 近排 花仔唔好再跌啦。 系啊，唔好吓我啊。 啊，真系我好细胆嘅啫，其实近排啱啱完咗自己嘅下一只新唱片啦，跟住而家啊仲未推出嘅，准备喺农历年之后咧，跟住先会开始派歌。咁啱啱去完澳门拍戏啦，其实都开心啊！啱啱呢一个月，啱啱去完美国做 show， 跟住就去咗澳门拍戏，寻日先翻嚟啫嘛， 系 系啊，咁、哦、今日上嚟你嘅节目啦，又开心啦， 哇，好开心啦、啊，我系好开心啦、啊，近排睇咗你一套有份演出嘅戏啦，见到你个八月十五， 哦，你睇咗《踏雪寻梅》， 系啊，冇错啊，系啦、啊，咁啊，本身阿翁导咧，我都识佢噶， 系 啊，佢本身因为之前咧微交少女嗰阵时候咧，我有份参与嘅， 哦，系啊， 系啊，我系开头嗰场戏咧有个白咸湿佬嘅喺地铁里边嗰个我嚟嘅， 哦， 因为当当时嗰套电影系即系我哋公司就系、是有份参与嘅投资咁样嘅，咁样就自己又捞埋啲小角色玩一下啦，咁样叫做过嗌戏人咁样， 咁几好啊！ 扮咸湿，你睇下安排我扮咸湿佬啊！你知 佢觉得你可能系有啲潜质嘅， 即系我系有咸湿佬嘅潜质咁样。 每一个人都有咸湿嘅潜质嘅，我谂 系啊系啊，因为我哋琴日嗰位嘉宾咧，佢讲嗰个题目咧就系、是、我哋出错题噶，后屘先知道，咁、样我哋都更正咗啦，因为咧原本我哋琴日嘅嘉宾咧就系、是、讲个题咧就叫做鬼眼啊，讲佢因为佢就唔觉。而咧俾啲鬼開咗眼，就見到好多鬼。但係咧，傾傾下咧，我哋發現咧，原來應該將個題目咧就叫做咧牀上鬼啊，或者呢個與鬼同牀嘅。點解咧？因為原來全部鬼咧都係喺張牀度發生嘅。曾經有鬼咧，有女鬼咧想同佢搞嘢嘅。 係 係啦，但係咧，當佢除曬衫褲準備同只女鬼搞嘢嘅時候，女鬼走咗。是不是很神奇啊？成件事 是很 sad 啊， 好 sad 啊！ 成件事很 sad。我可唔可以当问佢嗰个嘉宾，我会唔会识噶？ 你唔会识噶。 哦、oh, okay, okay. ， 佢系我哋即系一个好资深嘅听众嚟嘅。 系。 咁啊，佢成日提供好多灵异嘅个案俾我哋嘅。咁啊，佢个人都几特别嘅，即系可能因为佢嘅八字问题咧，就接触到好多呢一个灵界嘅事物啦。 嗱， 唔知嘅人咧，琴日听节目咧，觉得佢会唔会精神有问题？ 嗯。 所以我喺节目里边咧，我强调咗一次，其实我哋琴日位嘉宾咧，阿 Simon 咧，佢唔系精神嘅问题嘅，只不过将佢真正遇到嘅嘢讲俾你听，不过一般人接受唔到啫嘛， 系 啊，你都估唔到有个人咁大胆谂住同只鬼去做爱嘅啫嘛， 哦， 大家谂唔到呢样嘢，所以咧啊，当我节目因为去嗰阵时候，发现咦，我哋嘅题目改错咗名啊，因为最初我同佢沟通嘅时候咧，就话俾我点样见到鬼，讲下讲下，佢越讲越深入喎，讲到咧全部鬼都喺张床度出现嘅，所以啊，题目我哋要临时我哋即时要改咗个题目去。 呢啲算唔算桃花运呢？ 呢啲唔算运啦，琴日我都 warn 咗佢一次噶啦。下次再有呢啲情况发生咧，千祈唔好谂住攞到着数啊，谂住冇所谓啊，其实系有问题噶。只鬼唔会无端端同你去搞嘅，一定有一个原因啊，话唔定佢吸你阳气，吸你精魄咧。 系 好难讲嘅呢啲嘢，我哋话唔埋噶嘛，我就唔相信只鬼系为兴趣同你搞咯。如果我呢件事发生喺你身上面啊，当真系有只好靓嘅女鬼，你唔知啊，冇办法啦，系咪先啊？咁啊，真系主动埋身咁样你啊。你知道佢系鬼啦，咁你会唔会接受佢咧？ 倾好个条件先咯。 咩条件？ 即系究竟同你一齐咁，我会损失啲咩先？ 啊，佢可能冇谂过一齐咋，佢可能都系 one night stand 嘅咋。 咁紧要？ 边个鬼？ 系咪真系有呢啲嘅咧？其实真系有嘅 one night stand。 你有冇其实咧喺《聊斋》里边都讲过好多次。 系。 成日咧，啲人咧都会觉得咧，喂，《聊斋》里边讲啲嘢咧太过神话啦，同埋《聊斋》里边讲嗰啲咧，所有鬼咧都系佢同个男人去搞嘢，都系为咗纯粹想吸佢啲阳气啊，吸佢啲精白。其实唔系噶，《聊斋》里边其实都有分好多唔同嘅章节嘅。里面对女鬼啊或者一啲妖精嘅描述咧，都有不同程度啊嘅好细致、好深入咁样去解释佢嘅心态。佢未必一定真系想吸你精魄或者想吸你任何嘢啊。其实佢又有某啲女鬼，佢可能真系付出咗真爱。 系 啦，所以《聊斋》我都好中意推荐嚟睇嘅，尤其是有一场即系有一段咧，就系讲一个叫做啲仙女嘅，讲仙女嗰、那个感情世界嘅，其实咧喺里边咧，原来你揾到咩叫真爱， 系浪漫嘅， 系浪漫，系真爱嘅，系原来咧鬼又好啊，仙女又好啊，全部其实佢哋有佢哋真爱嘅存在嘅、我哋不能够就系纯粹用我哋世人嘅角度去睇呢样嘢咯。 咁你覺得譬如一隻譬如女鬼咁計啦，咁佢真係真愛咁愛上咗個人，咁然之後佢當佢談戀愛好 one night stand 又好啦，咁對嗰個人有冇損失嘅咧？正常 有，一定有，因為其實係唔覺。是不觉不觉咁样做咗啲嘢，佢冇谂过目的去吸你嘅阳气，吸你嘅精魄，但系其实佢真系吸咗啊嘛。 咁会唔会调翻转？其实有人吸咗佢啲阴气咁一样嘅咧？ 其实咧喺宇宙物质里边咧系会有一种交换，系啦，即系任何嘢嘅接触咧都互相交换啊。呢个就系东头湾道99号里边咧，我哋揾一啲案件，揾啲证物嘅问题啦。两个物件接触咗之后咧，一定会有物质交换。 明白 啊，一样啫嘛啊。一个男一个男人再加一隻女鬼，佢哋做交合，一定有嘢交换咗。 嗯， 只不过你未必见到，久而久之啲嘢就会出嚟啦。可能个男人咧就身体会越嚟越弱啦，咁样咯。咁啊，其实未必系个女鬼想嘅。啊，但系冇办法，因为两种唔同嘅物质，呢个就系宇宙一个定律嚟噶嘛。 嗯， 宇宙之所以能够形成，都系因为唔同嘅物质走埋一齐先至会形成嘅啫嘛。 嗯， 大家互相去配合或者互相去吸取对方嘅嘢，先至可以形成呢个宇宙啊嘛，即系一样嘅啫，成个道理。 哦、 咁我哋好似哇，越讲越去，而家变咗科学节目咁啊，我哋呢个 呢个黑潮云 啊。咁啊，但系咧，我哋讲翻一啲我哋关于灵异嘅嘢啦。嗱、今集咧，我哋主题咧就叫做李日朗靈異奇談啦，咁呢一個靈異奇談裏邊咧，即係我哋大家都希望了解咗阿李日朗多啲先啦，了解阿當多啲先啦。 係 啊，本身我聽聞哦，最近你好似入咗基督教啊，係咪？ 係啊係啊，終於都我呢一個信仰嘅長跑，終於都有一個中間點啦。 點解會突然間？唔係突然間，你即係咪由即係細細個開始已經有呢個咁樣嘅諗法 由初中開始已經喺教會嘅啦，其實 喺教會，但係都冇入到。 冇嗰陣時有做一啲儀式叫決志啦， 係啊， 跟住到後來，因為其實喺教會洗禮，佢中間需要即係教會需要你肯定你認識呢個信仰啊，同埋即係夠深入了解佢先會俾你洗禮。咁佢要上堂嘅， 係 咁，但係喺咁多年裡面咧。他大概要上10至15堂啦，我成日都上不足，即係個時間不許可。通常可能上到6堂7堂，跟住就會出 trip 做嘢啊，又或者其他因素。咁終於去到今年，即係上年咧，2015就完成了呢個課程啦。 係 係啊， 2015完成呢個課程，跟住決定信教啦。 係 咁樣，但係其實就係、是完全都係因為你入喺呢個叫做之前喺呢個教會裏邊一路存在，所以就入啦。會唔會受到某啲唔同嘅事件或者有啲宗教俾到你一啲啟示而令到你入去咧？ 我諗係一啲啟示同埋感動，因為其實話說我細個都好曳嘅，同埋細個係嗰啲中即都算係問題少年嚟嘅，咁唯獨就係翻到教會裡面，因為個個都好善良噶嘛，即係你一細個翻到教會，咁其實個個哥哥姐姐又好，個個都係好善良，同埋你講咩佢信咩，你講咩佢會幫你，咁可能慢慢俾佢哋感動到啦，咁啊去認識咗基督教呢個信仰，咁其實基督教。改變了我很多的， 但你都令到我改變很多一樣嘢，就係、是、一般我接觸的基督徒咧，佢哋咧係唔相信呢個世界上有鬼嘅，佢哋只覺得呢個世界上面只會有魔鬼，所有鬼都係由魔鬼扮出嚟，係一種叫做考驗啊，試驗你對神嗰個忠誠度嘅啫。咁但係你又好似信有鬼喎、啊。 魔鬼是世界上只得一个啦，咁魔鬼就是、即根据圣经里面，魔鬼应该就是以前的天使长嚟嘅，系啊，就因为他要挑战耶稣基督，所以他转化成魔鬼。咁但是其实在圣经里面都有讲到其他鬼嘅，即都有咁嘅存在。咁当然我又不是话真系要跟大家讲，哇，世界上真的很多鬼啊，即系你要点点点，唔系嘅。但只不过觉得有一些事如果发生过是解释不到的，咁亦都可以同。朋友变成一个话题，大家倾亦都无害的， 这些叫做我们未曾能够找到答案 的题目啦， 是的，是的，不要因为有一个信仰然后蒙蔽了自己 对生活的体验，即不可以这样，我觉得 是的，你真是一个很可爱的基督徒是的，我们又再了解多一点，当我们才入题，为什么呢？因为了解一个嘉宾对于听众来说很重要的，我们知道多一点你的背景，对于一陣間咧喺啲故事裏邊嘅投入性咧就會強啲嘅啊！咁樣我想問一問阿當，你本身會唔會有陰陽眼啊？ 我諗我冇啦。 你諗你冇？ 係啦。 家族成員裏邊會唔會有人有咧？ 我又未聽過，但我有個伯爺咧，係學茅山嘅。 係係係。 啊，點解我會知道？因為喺我細個長大嗰間屋企裏面咧，喺個雪櫃個嗰後面嗰縫牆個頂嗰度咧，成日掛咗一包好似非法嗰啲教剪袋啊，即係以前淺灰色嗰啲咧，即係嗰啲上海剪髮簿好興。 即係而家啲人就唔知㗎啦，係啊， 係係 老少少人就知道你講乜嘢。 擺個鏟啊，擺把剃刀啊、剃鬚膏啊，同埋教剪九牙剪咁嘅。咁成日都有一包咁嘅嘢掛喺個雪櫃後面嗰縫牆。咁以前細個就唔知啦，咁有一次終於擒，即係好奇心驅使，我就擒上去嗰個雪櫃頂就攞落嚟睇。咁我阿嫲一路話俾我知係非法教剪嗰啲嘢嚟嘅。咁後來一睇，咦，裡面係一啲符啊，係一啲金錢啊，符金錢，同埋好似有個道，即係有個草人仔咯。即係我記得係呢啲。咁我問翻我阿嫲，咁我阿嫲就話：哦，你八爺行船之前係學茅山嘅，咁所以有一包咁嘅嘢咁樣咯。 草人佢會唔會攞嚟落降咧？第一樣嘢諗咧，對號入座咧，草人就要嚟落降噶咯。 我真係唔知道啊！但係我想問，譬如落降咁計，咁落降即係我唔知道啊！即係譬如我哋上美術堂。美術堂每一個學生都會一定要有水彩筆啦、水彩碟啦、廣告彩啦，有呢啲嘢。咁會唔會上茅山堂嘅時候，其實佢哋都需要一啲工具，咁所以咧佢就有一包咁樣嘅上堂嘢喺度帶翻嚟咁。 哦，即係準備咗先啊！即係學唔學一件事咧，用唔用一件事咧，話學就要學嘅。 即係上堂必備套餐， 必定要帶嘅，係啦。即係而嗰啲毛筆啊、墨盒啊嗰啲係咪都要帶嘅啦？ 係 啦，帶咗可能咧就冇用過嘅。 但係都要上堂。學噶嘛，即係可能會用到咁樣咯。 哦，可能係都唔出奇，但係你又冇再追問到啦，係咪？ 冇啦，因為我諗我阿嫲都唔係咁清楚，即係我阿嫲唔係咁清楚，咁我八爺又唔願講，咁就冇噶啦。 咁屋企人或者你自己有冇一個即係好強烈啊嘅呢個撞鬼嘅經驗咧？ 屋企人啊，我記得我阿嫲好似曾經講過。 是你阿嫲講過係關咩事咧？ 佢自己佢話，因為我哋個家族都係喺廣東偷渡來香港噶嘛。 嗰個年代多數都係 全部都係，因為嗰陣時香港特赦嘛，落到嚟攞到身份證就係香港居民㗎嘛。 冇錯啊，係啊。 咁我記得我阿嫲好似講過咧，佢話佢偷渡落嘅時候過一條河。然後因為他帶著很多自己的細路同埋鄰居的細路仔一起落嚟香港，咁佢嚟到香港之後就係咁病到起唔到身。然後有一次他哋就去拜觀音啊，喺間廟裏面，就係話將支香就插喺自己個頭嗰度。 點樣插啊？插到落去嘅咩？ 即係咁樣遞住咁樣咯，即係插到自己頭髮度，咁樣舉住喺間廟。 即係揾隻手扶住。 係應該攞。 哇！嚇到我，將支香插落頭。 針灸嘛，變咗唔係嗰啲。 呢個難度好高啊！ 咁就嗰個。即係有個儀式，我唔記得咗叫咩啦，因為我阿嫲好年青嘅時候講，跟住佢話就唔係個個求到嘅，但係如果求到嗰啲觀音就會同佢講嘢咁樣啦。咁然之後佢話嗰一次咧，佢話佢就突然間啲朋友話佢暈低咗。 係。 咁其實裡面發生咩事就係佢話喂觀音同佢講話，你偷渡嚟嘅時候經過嗰條河咧，你漏咗幾個魂魄喺條河嗰度。 係。 佢話你就嗱嗱聲去攞啲嘢去拜翻，收翻你啲魂魄，咁你就會好噶啦。 留咗幾個魂牌喺河度，有得留嘅咩？係要自己行出嚟㗎，會唔會啊？ 真係唔知道啊！ 即係觀音娘娘同佢講嘅。 係啦。 哇，好神奇、啊！ 但係你要知道，我阿嫲用嗰啲字眼又係古怪，即係未必 係留嘅，可能自己走失咗，可能有當時有啲嘢吸引咗佢啲，因為咧其實都係要 sell 下自己嘅靈界冷知識啦。靈界冷知識裏邊，即係喺我哋呢個客似雲內裏邊咧，有啲 set 文，有啲細環節嘅，咁叫靈界冷知識咁啊，小弟自己去製作嘅，就其中有一集咧就講到三魂七魄嘅，就係咧三魂七魄其實會自己有機會會離開身體嘅，佢有機會啊，但係你如果真係離開咗身體，你 call 唔翻嚟咧，其實你嘅人只不過一個。虛學嚟嘅啫，咁呢個虛學咧就好似我有陣時見到有啲人咧，所謂一啲患咗呢個腦退化症啊、痴呆症嗰種，但佢唔係因為年紀大， 係 有啲好後生人突然間見到啲冇曬反應、冇曬知覺嘅。 我有啲似喎， 你啊，你講你自己， 係喎、 啊，嚇我啊！ 我而家成日都痴痴呆呆，又唔記得嘢。 唔係㗎，有陣時咧，人咧心急去想做一樣嘢嘅時間咧，你不自覺你嘅靈魂走咗出嚟嘅。喺我哋咧呢一個異地亡靈嗰集裏邊咧，曾經有位嘉賓講過，就話佢哋嘅車接個女仔。個女仔見到落咗樓嘅啦，但係咧點解落咗樓又唔見咗人呢？後屘咧到女仔隔咗一陣啦，即係隔咗幾個字落樓嗰陣時候咧，佢上車就話：你做咩頭先落嚟走翻上去？我冇落過嚟。 哦， 但是衣服完全一模一样的，是那个人来的，肯定连衣服都一样的，但是即整架车人都见到的。 那我想问一下，如何可以辨认那个人少了几个，即是三魂七魄这计呢、 啊、如何辨认的话呢，我们转个头回来告诉你。 好啊， 可以、知道自己三魂七魄不齐全都很简单的。你见一个人呢，神不守舍，我们用科学角度看，一个人呢经常见到神不守舍，眼睛觉得他精神衰弱、不妥不妥这样，我们先就真的用医学角度看，究竟是不是精神出了一些问题呢。 是， 但是如果在医学角度看了很多医生都解决不到，你开始要怀疑了，可能呢这个人呢，我们叫走魂啊，咁啲魂咧，可能咧，因為某啲原因咧，自己喺身體裏邊走咗出嚟，自己唔知 道。 係啊，因為三魂七魄啊嘛，佢可能咧間唔中走呢、這個，間唔中走嗰、那個。 係 啊，咁啊變咗嚟講咧，就係、是、喺呢種情況之下咧，你個人咧就嗰個冇辦法去集中得到。但係當然啦，喺醫學界嚟講，梗係唔會承認呢樣嘢啦。佢只係話俾你聽，喂，你可能精神衰弱啊嚇、啊。但係我哋要諗一諗，精神衰弱咩導致精神衰弱咧？我哋要睇好多樣嘢。你話如果真係有啲事令到精神衰弱嘅，咁我嗱，例如一個人啦，佢例如欠債，爭人好多錢，咁啊精神衰弱好合理，好正常啦，係咪？如果一個人咩事都冇發生過嚇、啊，例如有一日突然間佢同你講嚇。啊佢出咗街，识咗个女仔，打咗个招呼，翻到嚟就变成咁样啦。咁样嘅情况咧，大家要留意一下咯。 系， 佢可能咧，我哋唔好话佢个魂魄俾鬼勾走啊，佢个魂魄开始就俾一啲灵体吸引佢， 系 令到佢个魂魄经常走出咗身体。啊，咁呢啲情况要留意啦，即系话一个人啊，傻傻奸奸、呆呆戆戆咁样咧，都未必代表佢一定系魂魄唔齐。 是， 但是如果我们前因后果拼在一起发现、啊、咦，他有机会是魂魄走出来呢，走魂呢，那我们就要、对症下药咯、啊、如果你发现不是的，你学我刚才说的，喂，他欠人很多钱、啊、或者、输股票输得很厉害、啊、这样呢，就这个可能就纯粹精神问题了。 那如何，即譬如有没有防止的呢，这件事 没得防， 没得防的。 怎样没得防呢，我们怎样讲先呢，就是最重要就是首先自己主动性的，不要去立亂主動去接觸這些這樣的靈體。例如、啊、我無端白事不要想著、我考一下自己膽識、啊、走去墳場走一下夜、啊、媽媽走去走個圈、啊、這些這樣即是叫自討苦吃、自討苦吃。但問題就是有些東西是你沒得預防，你是不知道的嘛、在一些冥冥中驅使你去到某一些地方、啊、而這些地方它表面上不是一個很陰沉的地方，例如它不是墳場、啊、不是亂葬崗、啊，不是義莊啊，不是這些地方來的、啊、只不過你剛好可能你途經，例如你行山去到一些極陰的地方， 是 的，我去行山而已，我沒想過招惹他們的嘛、啊、只不過去到這些溪間啊、樹林底 啊很陰沉的地方啊，遇到這些這樣的偵察啊，咁我哋呢樣嘢就好難去講嘅，但係問題嚟講，即係話如果你當你身體有病虛弱，就盡量避免去一啲陰沉陰暗嘅地方啦，就會穩陣少少啦。 但係呢，就算佢走失咗咁計啦，有得補救嘅係嘛？ 有得補救嘅，最緊要早咯。 Okay. 早啲補救好嘅，有辦法嘅嚇。 係 咁啊，好啊。咁你頭先咧就講過，喂，你有啲不同嘅靈異見聞咁樣啦。 係 咁啊，我又好有興趣有一個咧，就話咧，喂，關於頭七嘅，因為有一集裏邊我有提過關於頭七嘅嘢嘅。咁你嗰個頭七嗰個故事係點樣嘅咧？ 頭七嗰個故事係咁嘅，即係嗱，首先我就同觀眾們啦講翻，即係可能係我自己嘅幻覺嚟嘅，但係咧我盡量將嗰件事細緻啲咁同大家分享。 好啊， 咁話説咧嗰陣時係2005年嘅我諗係二月頭啦。咁嗰陣時其實就我阿嫲嘅頭七嚟嘅，咁佢啊前冇幾耐咁啊過咗身咁樣。咁咧，我記得嗰段時間咧，咁啱我就係搬咗屋，就搬咗去北角 一個細嘅單位嗰度。咁、其實嗰、那個搬屋嘅程度係嗰間屋係新到基本上咩傢俬都未搬入去嘅，淨係搬咗啲紅白藍啊，即係嗰啲帆布袋啊，跟住搬咗張床褥啊，跟住買咗少少嗰啲門口擺嘅地氈啊咁樣，同埋掛窗簾布啦，因為冇窗簾布瞓唔到咁樣。咁好啦，咁啊，其實嗰一晚頭七咧咁啱我就入咗電視城做一隻歌嘅宣傳。咁我就趕唔切個時間咧，因為嗰一晚其實有個導師就話：，你哋最好姓李嘅全家都 group 埋一個地方瞓啦，咁就等你阿嫲翻嚟睇下你哋啦，最後咁樣。咁啊，但我嗰晚趕唔切嘅，我做完嘢之後其實已經十一點幾。咁所以佢話如果過咗時間就唔好翻嚟啦。佢話你就不如翻翻去自己屋企嗰度啦。佢話你阿嫲明白你嘅心意啦咁樣。咁好啦，我就翻咗北角嗰邊啦，就新屋嗰度瞓第一晚。 係。 咁我最記得咁我瞓咗一個床褥嗰度啦。咁我床褥擺咗喺地下。咁其實我房嘅門口咧就擺咗一張新買嘅3M 地氈啊，即係嗰啲好似有一條蘇一條蘇硬嗰啲蘇嗰啲咧。咁我瞓到大概凌晨唔知几多点啦，咁个天仲黑嘅，咁突然间听到呱呱呱呱声， 即系有人拆张地毡咁嘅声。 系啦，就喺嗰张地毡度搲张地毡咁嘅声啊！咁我闩咗房门，咁我梗系唔知。 我之前唔系揾脚拆，系为咗揾手指搲咁样。 我谂系手啩，我谂都唔系脚啦，即系脚都冇可能。 即系鞋嗰啲刮声应该唔系咁样，你觉得？ 系啦，我觉得净系手啊，我谂系，或者可能冇着鞋咯，攞只脚咁样。咁我就越嚟越大声，咁我醒咗啦。咁我第一晚喺间新屋嗰度，我梗系会觉得有啲惊啦，因为嗰间系旧楼嚟嘅，即系佢唔系嗰啲新楼嚟嘅。 系。 咁然之后，咦，醒咗啦，好惊，即系好肯定嗰啲声喺门罅度传入嚟嘅。咁然之后，好啦，咁我即刻望下个窗啦，因为其实我窗外面咧系冇楼，佢系对住北角码头，咁啊好空旷。咁嗰塊窗簾布咧係隔光窗簾布嚟嘅，即係重嘅。但係佢竟然開始俾風吹喐，係掂到天花板咁滯，即係高到可以掂到天花板。 即係啲風好大啦。 好大，但係當你細心一睇，個窗都冇開。 係， 即係咁就恐怖啦！即係就算開咗窗，根據自己嘅生活經驗，係冇可能嗰塊隔光窗簾布咁重可以吹到咁高嘅，咁然之後佢仲要 隔光嗰只係好重噶， 重嘅，因為佢兩層嚟噶嘛， 即係唔係中間嗰個沙布就話啫， 係啦，沙布仲有可能， 係啊， 但係佢係隔光窗簾布，咁好啦，咁啊好驚啦，即刻即咩舉動都冇，然之後就攞張被冚住個頭， 係， 咁啊即刻想即刻瞓，當咩都唔知道，因為已經唔知道可以做咩好。一冚住个头之后冇几耐，突然间就感觉自己个身体咧跌入一个深渊嗰度，就系咁向下跌，直到有一下咧一跌到落嚟掂到底咧，我就突然间喺一个城市，即系一个香港嘅城市里面咧，一个十字路口，跌咗落去，坐咗喺侧边马路边，咁咦死啦！嗰阵时仲系好有意识嘅，我应该上翻去，即系我感觉就咦，我应该上翻去先得嘅，因为我系跌落嚟，我周围揾啲嘢。我会不会爬得翻上去咧？咁样咁啊冇，咁啊直至到真系喺个路口嗰度自己停咗喺度，都唔知点算好嘅时候，突然之间喺马路嗰度有一架黑色嘅房车，就开紧过嚟， 系 啦。咁我远处由佢远处就去到我侧边，因为我喺十字路口有红绿灯噶嘛，咁佢就突然之间又搞开个车窗，我嫲坐咗喺里面， 吓， 跟住佢同我讲过，喂阿孙，你喺度做咩啊？我阿嫲我都唔知啊。我话你去边啊？跟住我阿嫲话我去投胎啦，咁样。咁然之后我就吓咁快，因为你都知道细个听过好多传言，投胎唔系咁快噶嘛。投胎可能唔知道人死咗之后又要等几耐啊，即系几多福啊，即系听过好多呢啲咁嘅传言。咁anyway 点都好啦。咁我同我阿嫲讲，咁其实我阿嫲讲完之后咧，我就同佢追住，好想追住同佢講多句，我話：哎呀嫲，我話我好愛你嘅，因為嗰晚其實佢走嘅時候咧，嗰一日咁啱係我生日嚟嘅。然之後我就好想翻去同佢一齊過我生日，點知嗰晚佢係中風入咗醫院，即係我冇見到佢嘅。然之後當我去到醫院嘅時候，其實佢冇咗知覺啦。咁嗰一晚我阿嫲走咗啦，即係我基本上冇同佢講過一句。咁我嗰一日其實係。好想買個生日蛋糕同我阿嫲一齊食，因為佢係你都知道偷渡落香港嗰啲人啦，咁佢就通常都唔係好記得自己個出生日期，因為佢哋又要報大數咧，希望快啲喺香港揾到工作咁。 係， 咁佢年紀大啦，佢真係唔記得咗自己幾多歲，咁佢就話：哎呀，我有個孫咁乖，我就當同佢同一日生日啦。咁所以每一年嘅生日咧， 我就跟他一起过。所以那一年就来不及，然后我追着我妈妈，我阿嫲，其实我好爱你的，我一路冇同你讲咁样。咁我阿嫲就话：乖孙，我知道啊。佢话你好啲照顾自己啦，唔好再成日俾人虾啦，即系唔好咁蠢啊，咁样唔好咁蠢。跟住我阿嫲就开车咁样转咗弯走咗啦，咁啊追唔到。咁好啦，咁啊其实已经泪流满面，好感动啦，因为好似追翻一句说话同我阿嫲讲咁样。咁但系我都要上翻去噶。咁我又周围喺个十字路口嗰度，因为行唔出个十字路口，我记得，我喺个十字路口，我又好想上翻，死啦，又冇方法，咁自己开始惊。然之后隔咗一阵间，有架的士喺后面同一条路咁样走出嚟。咁啊，的士一经过我侧边，我见到我阿爸喎。 系。 咁我阿爸仲生勾勾噶，即系同大家讲，我阿爸仲生。跟住我一见到我阿爸，我就静，好紧张问佢：我阿爸你去边啊？佢唉唔同你讲住，我去陪你阿嫲。 吓， 跟住直情就转弯行我阿嫲行嗰条路， 系 嗰架车就咁就走咗。 好大吉利事啊！呢句说话， 冇错，佢系真系咁讲，咁我好惊啦，咁我好惊惶，跟住然之后我都唔知道隔咗几耐啦，咁我可能喺嗰个十字路口系晕咗，咁然之后我一醒翻嘅时候，我最记得系朝头早嘅11:11，搭正嘅直情系唔知点解，跟住因为。那間屋裏面有個舊的鐘，它是指著11:11，我很緊張，我立刻拿起個電話，我打給我爹地，我爹地就聽電話，我爹地說，我立刻扮曬冇嘢，我問他，我話：哎，阿爸你在哪？他說沒有揸緊車，因為我爹地是真的揸的士的，當時是揸的士，跟住我嚇誒揸緊車沒有什麼，他說有什麼？他說：哎，你睡到咁晚先起身嘅？他說我啊，今朝做了一大輪嘢啦。我話你做了啲咩，爹地？他說因為寶福山嗰度咧，我阿嫲去整墓碑嗰張相唔得，跟住咧佢係通知咗我爹哋，話叫佢攞個第二張相上去，所以佢神咁早就攞住咗我阿嫲張相上山嗰度睇寶福山，就搞埋啲手續。 哦， 咁樣，跟住我先，即我感覺上放心， 安樂路應咗啊嘛，應咗件事啊。 係啊，真係咁，即呢一個就係、是、即其實喺之後咧，我發夢又好咩都好，冇見過我阿嫲啦，基本上。 系， 咁就系嗰一次啦，亦都系最后一次啦、 我想confirm翻少少，头先你话咧，你嗰阵时你阿嫲应该系走咗几耐到啊？ 其实嗰日唔系第七日嚟噶，嗰日已经系十几日嚟噶啦。因为我记得我仲问个导师，头七唔系死咗之后七日咩咁问过佢，跟住个导师仲有当时仲同我讲，佢话我唔系咁计嘅，佢话要计其他日子嘅咁样。 嗯，十几日系。就咁啊，因為我自己咁樣睇咧，就係呢件事用翻少少，因為我喺一啲節目裏邊講過關於頭七嘅問題嘅。就其實咧，如果有啲人咧，佢嗰、那個佢嗰個叫做腹部啊，嚟得早嚟得快咁計咧，其實佢有機會咧死咗之後咧，好短好短時間內咧就已經去投胎嘅、 哦。 尤其是做人咧就會。冇咁快，即係投胎做人。如果你話佢係個福報能夠令到佢，即係我哋用翻佛教角度講嚇，能夠佢可以去做天人啊，或者去做或者甚至乎佢可以有啲 case 我哋叫做咧叫做即生成佛添，即係話佢做嘅功德做得好犀利啊，佢一死就已經可以成佛添啊。咁呢啲可以好快嘅，佢可以快到咧嗰、個中陰身階段咧好短。短到咧，可能係幾個鐘頭，甚至乎即係由一日到幾個鐘頭不等啦，佢就已經可以咧就轉世去到另外一個空間嘅。咁至於投胎做人咧，其實頭七咧，如果你下一世做人咁計咧，頭七咧應該係走唔甩嘅，即係一定會經過第一個七先嘅。咁而第一個七咧，基本上第一個七嘅中陰咧，佢係唔知道自己係走咗。 哦。 第二個七開始咧，即係過咗第一個七咧，先知道自己係走咗嘅。知道自己走了之後咧，大約開始咧就會去懷念自己啲好想去嘅地方。 係。 於是者第三個七咧，佢就會慢慢慢慢咧就會忘記自己嘅記憶。咁樣好多時咧，第三個七咧，即係第一個七同埋第三個七咧，叫幾重要嘅。 係。 至於去到第七個七咧，可能已經真係已經投咗胎。 第七個七已經係40多日啦。 係啊，49日就可能已經係投咗胎㗎啦。嚇、哦！咁你個 case 咧，我其實如果有十幾日時間咧，我哋叫做合理正常咧，而且仲識得講話去投胎咧， 他用投胎這個字眼呢，我覺得他下一世都應該做人的機會都是很大的，但未必一定是做人，但他懂得這樣跟你說他投胎，他可能都是會做人樣、 哦、我還講漏了一點，還有一點才恐怖、嗯、原來在、我阿嬤即在殯儀館搞、嗯、舉殯的時候呢，跟住我屋企係真係燒咗，因為我喺殯儀館嗰日咧，我係好頭痛，我係差唔多全程匿咗喺個休息室嗰度，因為我實在係連坐都坐唔到喺度，都頭痛到。 係， 原來嗰日係真係曾經有燒過一部黑色房車，連司機俾我阿嫲啦。 哦， 因為我後來喺清醒，即係喺冇驚嘅時候，我先、嗯、即係過咗一段時間先同我阿爸阿媽講翻呢件事。跟住佢哋先话俾我知嘅， 嗯， 咁啊系咯， 即系同你喺梦里边见到个系基本上都系一样。 系因为我就系同佢哋讲系黑色房车有埋司机，因为我阿嫲唔识揸车噶嘛。 系 系啊，咁啊真系有司机嘅当时。 系，哦，系啊，你见唔见到司机咩形态啊？ 见唔到， 见唔到， 真系见唔到。 系啊，会唔会司机都同你打招呼咁样？ 冇啊，冇啊，冇啊。 系啊， 如果见到可能会好惊啊嘛。 都不知道的，個人的看法的， 是的、 有些人可能會不驚的，都真的整件事都什麼的，都挺鬼的，整件事 是不是啊？ 是啊，因為其實呢我們都聽過很多位人說很多不同頭七 的事件、 嗯 啊、真真正正我燒了車給他、啊、他已經收到了坐你的車去投胎， 燒是立刻收到的嗎？我真的不知道、 其實呢如果他在中陰階段呢他收到是可以很快的， 是 啊、因為他已經如果他已經離開了中陰階段，他例如下一世真的做鬼的，他做鬼呢他要收這些東西其實就會相對複雜一點、 哦、 但中陰階段其實東西是相對直接能夠 去到去到的，當然中間有些手續要搞得清楚，我們真的講到好像一個叫做有系統的社會樣，中間一定有些手續要搞得很清楚的，如果不是有機會呢、啊、這些東西會被其他的亡魂呢啊、或者其他中陰呢、啊、中陰的機會未得，被其他亡魂搶走了。 明白。 因為有很多惡鬼呢他們是什麼都沒 有的。 OK。他看到有人燒東西下來呢覺得咦沒人認我就走去拿的了、 啊。 所以有時候你見呢、例如去拜山呢又好啦去哪裡都、通常呢那些地方呢門口都會有一個土地公的。啲人咧去拜山咧就會入去土地公嗰度就拜咗先，就通知一聲，喂，我而家嚟拜邊個咁樣嚇，就確保自己嘅嘢咧能夠咧傳送到去俾到佢想俾嘅人。 明白。 雖然咧就多數俾唔到嘅，因為咧你到墳場俾嗰啲好多時嚇、啊，你望都望你嗰個親人收唔到啦。點解咧？佢收到嘅，即係話俾你聽，佢落咗軌道咯。 嗯， 係嘛？你都不想在軌道，即雖然你是基督教徒我找了佛教的東 西，是、 啊、但是問題是我都想去，喂，去了做人、啊、去做人當然收不到這些東西、你給車做什麼呢？給真的去好過，對不對？ 明白、 啊、即望都望不好說有這些這樣的事、發生、啊啊啊、阿當的故事、有很多的，這個呢就是關於你自己屋企人的事啦，咁、啊、你自己咧都有一啲好即係好特別嘅經歷咯。記得咧你喺日本嗰時候好似有啲事發生過係咪？ 係啊，嗰陣時好細個，十幾歲嘅。 十幾歲啊？ 係啊。 而家咪同而家爭兩三年啫。 係，我都想係。 係咯、啊，十幾歲喺日本，點解你會日本啊？嗰陣時？ 嗰陣時過去打籃球嗰啲友誼賽啊嘛。 係。 係啊，咁啊殺咗過去咯，係啊。 哦，打籃球友誼賽就殺咗個去， 係啊， 即係代表隊。 代表隊嗰陣時十五六歲嘅啫， 係 係啊， 十五六歲啊。 嗰陣時去咗日本大阪， 大阪 係啦、 啊，就打一個友誼賽， 係啦、 啊。咁啊，嗰個故事唔係喺個球場嗰度發生啊， 唔係啦，喺個酒店度發生。 喺酒店嗰度發生， 係 好驚恐怖啊！如果咁樣啊，去打籃球無端端咧就喺酒店裏邊啊撞鬼哦、啊，咁樣就。但是那天是到步的第一天， 到步第一天就直情，因為其實你都知道小時候去打那些友誼賽呢，即不會球隊有很多 budget 的，基本上真的兩三天一打完就要走的了，樣咯， 即是只有兩三天時間 在那裡，是的，但是就連續幾晚 去玩都沒有時間， 沒有的沒有 的, 沒的、啊、小孩子哪有這些那麼著數的東西， 是的，如果大家想知道呢阿當呢在這個大阪的酒店裡面遇到什麼怪事的話呢，就千祈唔好走开啦。 食肉鬼，食肉鬼是专门食已经腐烂和发臭了的动物尸体的一种鬼。 点解佢哋会沦落到要食腐肉呢？讲起嚟都系同肉有关嘅，因为呢种食肉鬼生前多数都系一个屠夫，佢哋唔单止屠宰动物嘅肉嚟卖，而且自己本身都非常之中意食肉，所谓无肉不欢，餐餐都大鱼大肉落肚，久而久之仲嗜杀为乐，当中仲有啲喺卖肉过程里边买卖唔老实，唔单止阿庆，仲可能会用猪肉充当牛肉，狗肉充当羊肉，诸如此类，去赚啲唔老实嘅钱。到死后，佢哋就会成为食肉鬼。但系原来食肉鬼唔系普通嘅鬼，佢哋拥有神力，其实系夜叉嘅其中一种，形状丑恶，其他鬼见到佢哋都会怕佢哋三分。原因系呢一种食肉鬼生前都经常会以肉设宴待客，唔单止大宴亲贫，仲可能会布施俾一啲冇得食嘅人，所以佢哋喺恶报之中都带有一点福报。当佢哋报尽之后，再投胎做人，通常都会成为蛮夷之族，以打猎为生，话唔埋仲会成为食人族嘅一份子啊！